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美帝国主义者7月8号向南朝鲜上空投入 B-1B 和战略轰炸机，进行一场针对我国的精确打击训练等，干出了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这一天，美帝国主义的和战略轰炸机编队从关岛恩德逊空军基地出击，伙同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和南朝鲜伪空军 F-15K 战斗机，在南朝鲜江原道某射击场进行了一场假想打击我国火箭发射台和地下设施的实弹射击训练。这些 B-1B 和战略轰炸机散发出火药味，飞到军事分界线附近，继续进行了对我国的威胁。